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刚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听起来呢就是一首浪漫的充满了风花雪月的旧式的色彩的作品。而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呢正是曾经演唱过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的音乐人周志平。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位呢，他从十几岁开始走唱生涯有十多年，从非常低的薪水开始演唱，历经西餐厅到钢琴酒吧的时期，在酒吧里唱歌的那些年，江淑娜几乎看遍了人生百态，后来终于熬出头，江淑娜被唱片公司发掘。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算是她的歌唱历史上非常辉煌的作品，来自于戏说乾隆的片尾曲《问情》。 相逢中摇摆，黄沙片要将痴和怨掩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草原向谁诉， 山峰，俯瞰着海面像哨兵一样。 时刻。